全面启动自己的《王者归来》全国巡回演唱会，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MyFM 名人堂。My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梁博《喜剧》。时间来到了9:10，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今天呢是农历腊月初八，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腊八节，所以在这样一个节日当中呢，其实我国很多地区呢都有喝腊八粥的习俗。而且俗话说得好，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来了，春节的脚步也就近了，相信很多人呢都是非常期待。那同样呢，期待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会有礼品要送给你，那你需要做的就是积极参与到我们第一个小时的微信话题互动。在今天节目当中，你可以晒出你保留时间最长的一样东西啊，发送文字和图片都可以，只要你发送到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就将会有机会可以得到 MyFM 纪念品一份。继续听歌，来自张杰，明天过后。 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无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圣诞节，剩下单人的圣诞节，我的姐最好又给我下起雪，怎么睡怎么刚好怎么狼狈，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能有伤害是最美，最近着你才是有点误解，我们之间擦着雪不自不觉走了更远，绕着圈我怕你惦记一根烟，一整天我旋律跟了一千遍，前面一律我不醉不归，没有你的冬天我会一直躺着躺着，直到你出现，为你疯卖自强，你爱歌白痛快，哭个痛快，曲终人散你也走散，我承认我是旋律跟了一千遍，前面一律我不醉不归，没有你的冬天我会一直躺着躺着，直到你出现，为你疯卖这场你爱，哭白痛快，哭个痛快，曲终人散你也走散，我承认我是爱情里的废柴，你的离开喊得太快，我的依赖还在耍赖，眼里的转不回来，你的笑容灿烂， 周董深情的演唱《爱情废柴》。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这个时候依然是来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4度，夜里最低温度-1度，全天多云。那在冬天呢，其实不少人可能因为怕冷，在睡觉的时候都习惯了是把头缩进被子里。那其实这种蒙头睡觉的习惯呢，非常的不好。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长时间蒙头睡觉呢， 其实被窝里的空气不流通，这样氧气随着也会越变越少，那时间一长呢，空气也会变得浑浊不堪，所以呢累积下来啊，你就会很容易变得胸闷或者是恶心，很容易从睡梦当中惊醒，而第二天呢就会让你觉得格外的疲劳，所以呢也是提醒你在睡觉的时候切记不要用被子蒙住头部。继续听歌，来自张惠妹《解脱》。 锁定 MyFM 100.5，注入音乐正能量，好音乐有格调，尽在 MyFM。 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在2006年的时候呢，一首《曾经太年轻》也是使得台湾歌手蓝又时在当时是备受瞩目，独特的嗓音让人听得记忆深刻，所以当时年纪轻轻的他呢，也是一度成为了唱片市场询问度最高的发片新人。蓝又时呢，因为长期隐藏于幕后，那作为音乐创作人，17岁的时候呢，就发表了第一首自己的创作歌曲，而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了刘若英专辑当中《什么时候》里。那在众目睽睽之下呢，他在2009年的时候是发行了个人首张一张的这个创作专辑《秘密》，透过许多的音乐制作人、还有电台 DJ 以及幕后音乐人的肯定和推荐，也更加是奠定了他的创作功力。那其中呢，也会有很多的天王天后向他邀歌，而蓝又时呢，表达说这个音乐其实就是说话的旋律，同时也是一种记录。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由他自己创作并演唱的《伦敦的爱情》。 彼此的心。

些冒险都不瞬间泪掉眼中泪，暴风里头蜿蜒，只牵着对比眼导演，最爱你此刻 cause I'm a typical 一段一个声是梦有所保留。 I'm hungry for more, your food is not fresh, 杯中你拖累，杯中你拖累， 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梁静茹勇气搜索新好音乐，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小话题呢，就是你保留在身边最久的是什么。看到这个明晰过往之周哥啊，他说我保存最久的就是这套指甲刀了啊，并且是给我晒出了一张图。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把一个特别细小的东西能够留在身边，都能够留很久，证明你这个人真的很细心。还有看到朵朵爸爸说了啊，他说我保留最长的呢就是我自己儿时的玩具，尤其是玻璃球啊，好多了，到现在呢还留着，就是现在呢上班没有办法拍照。还有大丁丁啊，挺有意思，他说呢这个他自己把他的老婆晒出来了啊，说这个女人她保留了11年，我觉得11年还不够，一定要保留一辈子。还有呢，看到我度你成魔说了，他说我保留最久的一件东西呢，就是无论怎么气我都舍不得扔了。然后这位朋友也是附图一张啊，打开图一看呢，原来是这位朋友的家里的宝贝儿子啊。还有呢，看到 LIN 啊，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在我小时候呢，过100天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给我照了一张百天照，然后呢，现在轮到我自己做父亲了，然后我也给自己的孩子呢是照了一张百天照，然后呢把自己和孩子的这两张百天照呢都放在了一起来看，哇，真的是另外一种感觉。那这两张照片呢，我也会一直好好的珍惜下去，保存下去。哇，想想就很温馨啊，这个画面就是自己小时候加上孩子的小时候放在一起，确实觉得这个画面好有爱啊。所以呢，接下来我要恭喜的就是 LIN 这位朋友，是可以获得我们的 MyFame 纪念品一份啊，希望你把这份温暖继续保留下去。同样其他的朋友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来继续关注到我的微信平台的互动，然后将会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品。再刷新一下啊，说个题外话，刚刚也是有不少朋友在问我说，哎，董真，你保留东西最久的是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我保留最久的呢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同学在元旦还有圣诞节写的这个贺卡。因为现在呢大家都习惯了发个微信发个短信或打个电话就可以互相送祝福，所以我觉得这种文字的东西呢特别弥足珍贵啊，所以小学的时候同学给我写的很多贺卡我也还在留着，觉得有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特别的幸福，然后想想原来上学期间也会觉得很快乐。好了，我们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好音乐，来自王菲，清风徐来。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 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塘沽金街大榕树对面。 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Yeah.

首来自关诗敏，别说，时间来到了10:09，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歌手曾瑜佳呢是出生于台湾，他呢也是第四届超级偶像的总冠军。而在超级偶像的舞台上，他第一次亮相呢唱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无底洞》，非常好的歌曲的演唱呢，也是让在场的评委就是不断的夸赞他。比如说其中著名的音乐人黄国伦老师呢就直接的夸赞他说有陈奕迅的声音，同时呢也说他和早期的杨宗纬非常的相似，理由呢就是因为唱歌的时候声音都具有迷人的特质。那接下来时间就赶快来听曾玉佳《眼泪不够》。 曾经那么接近过，最后我还是我，眼角的城市提醒了我，刚才结束的约莫无法再入睡，续杯着寂寞，只怕眼泪不冲淡回忆多梦，不够掩饰想念多久，我怕眼泪不够，悲伤的歌重复颠簸，把疲惫的心再深锁自己过，难过回到平静的生活，你不需要担心我，收藏好做过的梦，幸福曾经那么接近过，最后我还是我，眼角的潮湿提醒了我，刚才结束的个梦无法再入睡，去背着寂寞，只怕眼泪不够，不够冲淡回忆多梦，不够掩饰想念多久，重复颠簸，把疲惫的心再深锁，哦，自己过，你离开的借口，慢慢学着接受，也许真的你没有错，我不怕天亮之后就不会自信相融，只怕眼泪不够，不够冲淡回忆多浓，不够掩饰想念多久，我怕眼泪不够，悲伤的歌重复颠簸，把疲惫的心再深锁，哦，刺激我，就请把眼泪留给我，轻轻背上明天以后，好好过。 I am music. 四十，给你最有 feel 的音乐空间。我们是飞轮海， 飞轮海。 Everybody gets high sometimes, you know. What else can we do when we're feeling low? S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let it go. You shouldn't be drowning on your own. And if you feel you're sinking, I will jump right over into cold, cold water for you. And although time may take us into different places, 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随心好音乐，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前四十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1月2号，黄子韬全新单曲 New Day 重磅上线，而在当天呢，这首歌曲是登上了微博亚洲新歌榜榜单的冠军宝座。那在昨天呢，他们的工作室也是正式公布了黄子韬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计划，并且也将会在1月9号是在北京来举行新闻发布会。那这条消息出来之后呢，也是很多粉丝在微博上纷纷留言，表示对此次的演唱会是超级的期待。而说到刚刚发行的这首新歌呢，也是将国际化的音乐制作水准与独具黄子韬特色的 C-pop 进行了完美的融合，青春正能量的 rap 歌词，再搭配动感悦耳的节奏旋律，使得这首 New Day 不仅是拥有当下最时尚潮流的音乐元素，同时也是兼具 C-pop 的灵魂和气质。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也会唱入你灵魂的一首歌，同样也会让你觉得，哎，在当时真的是具有很多流行的元素。有请草蜢《失恋阵线联盟》。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我想